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陆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早晨八点准时和你见面的青年说，我是青年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啊、接下来呢，由青年孔文为大家播报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这个是极力推荐的啊，大力推荐，踊跃推荐，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下边有一个视频直播，然后就能够点击进来之后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在我们的老粉丝的聚集地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啦。 今天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呢，应该能看到我们现在就是打出的今天的一个话题哈，叫霸蛮张天一，对吧？ 霸蛮张天一 就是说，在9点到10点这个时段呢，我们会请来一位特别年轻的创业者哈，他是来自北大的一名毕业生。那这4年吧，他创立了一个湖南米粉的品牌， 米粉 叫做伏牛堂。 伏牛堂 在北京反正是特别的火， 对。 所以今天我们会跟他聊一聊他的这个卖粉的生涯。 卖粉的生涯是卖米粉的生涯。 是的，因为他自己自命哈叫粉教教主，就是米粉的粉教。 哦，米粉的粉教教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同样呢，张天一也是一位这个杰出的青年委员啊，在9点到10点的这一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同天一聊一聊他的创业故事以及他这几年发生的变化。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上来先跟大家说一说天气。今儿早上出门太冷了， 是吧？ 感觉这耳朵要冻掉了，鼻子也快掉了。 说到天气这个事儿呢，确实在北京的朋友啊，这两天可能确实有一些感觉啊。包括孔文啊，在节目当中多次特别自豪的提到，一个不穿秋裤不穿袜子的人，我这两天买了双厚点的靴子， 终于把脚脖子遮上了。 对，终于把脚脖子遮上了。 告诉大家哈，这个昨天又有一波冷空气涌入了京城，将北京锁定为冰冻模式。什么叫冰冻模式啊？就是说这个39严寒中，北海公园的冰场啊，颐和园的局部冰场，陶然亭公园的这个东湖冰场都已经自然结冰了啊、都已经可以滑冰了，这就叫冰冻模式哈。 对， 这种气温低迷的状态还将在今天继续持续啊，一直到12号以后京城的气温才会有所回升。那不过呢，今天开始的一周之内北京都不会再出现大风天气了。 没错啊，这个其实只要是风不大的话，哪怕就是我们讲到可能感觉干冷一些，对吧？ 是的。 但是这些呢是不影响我们的户外活动的，尤其是一些冬季的运动啊，像这个北海公园的冰场，颐和园局部的冰场，陶然亭公园的东湖冰场，西湖冰场，还有植物园的人工冰场，陶然亭公园东湖雪场等等等等啊，还有玉渊潭公园雪场已经全部开放迎客，冰面体感会更冷，市民朋友们选择去游玩的时候呢要注意防寒保暖，而且游玩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冰场，千万别滑野冰。 还有就是最近提示这个原来骑共享单车出行的小伙伴们，千万把这个耳朵呀鼻子呀手套啊这赶紧都暖和起来，真的啊、千万别在这个这个光光的手啊这把着这车把会非常非常冷。 你看是不是为什么叫默契的好搭档呢？就前段时间吧，就一入冬我就琢磨这事儿来着。你说咱这个 买一批便宜的手套， 嗯 啊，然后这个蹲在这个地铁门口，这大家就是可能要骑共享单车那会儿一看确实手冷啊，我这个质优价廉给大家提供这个手套卖，你说这个 好生意 是不是好生意？ 最近身边好多小伙伴都新购入了手套， 就像我买了一双棉鞋一样。 接下来来看第二条消息哈，说这个机票的价格改革新政发布，黄金周的航线机票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很大。 哎，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说的是民航局宣布国内航班实行市场调节价，也就是由航空运输企业法定自主制定。那机票的价格颁布改革的新政呢，可能会导致某些航线涨价，也就是说这个机票会根据市场的这个情况去波动了。完全就是说这条航线，哎，如果是供小于需，可能它的这个价格就会自然的上涨。 嗯，对，没错。对于北京首都机场来说呢，由于航班时刻拥挤，供应量有限，航空公司以此为借口涨价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嘞啊。不过呢，目前正处于2017年到2018年冬春航季的中段，按照规定呢，机票调价要到3月航季换季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实施，也就是说呢，调价暂时不会出现在春节期间。 嗯 啊，等到3月份正式实施的时候呢，消费者还是可以通过啊提早预订，还有选择不同的时段查看各大啊比价平台的方式，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 嗯， 就是起码这个春节啊，就是大家出行什么的暂时不会影响。不过呢，你不影响的话，春节这票也不便宜。 是的，提示大家哈，可能2018年更要讲求这个错峰出行了。 哎， 就是你别赶着这个大家的公共假期哎才去买票，可能这个时候的票价会非常贵， 嗯， 远高于平常，对吧？所以大家还是这个绕着这些黄金周走。 说到错峰出行吧，我觉得这个事儿自己说了不算，还得有一个好的老板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继续聊的同样是一条关于交通方面的消息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航班啊，接下来呢，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从天上转到地上啊。我们据了解呢，通州区为单车画了电子围栏，以后将实施围栏外禁停。截至目前呢，通州区已经施画了759处电子围栏，至少可以停放3.9万辆共享自行车和市民自有的自行车。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查找共享单车的停车位置，还可以直接导航寻找。 如果你想查询周围的电子围栏呢，可以进入通州区的公共自行车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右下角的电子围栏窗口，地图上就能显示你所在区域周围的电子围栏。那这些共享自行车存放处呢，都显示了围栏的名称，并没有路径的规划，可以导航前往。这个共享单车越来越火了之后，大家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哈，就是这个共享单车也存在这个乱停乱放，尤其是这个地铁口附近，对吧？就是到处是倒着的、斜着的、横着的，然后有的时候会影响这个机动车的一个行驶的路线了。 哎， 所以现在也在不断的去让这个共享单车的停放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有秩序，对吧？这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哎，对。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同样是交通方面的消息啊，就是今天我们算是我们节目当中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预防火车票购票过程当中的一个骗局啊。其实我们在上次咱俩上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简单介绍过一些啊，介绍过一些就是首先啊，跟大家要拎出的就是大家买票的时候啊，一定要到正规的途径，你就比方说12306的官方网站，对吧？咱们切记进入12306网站购买车票的时候，哎，咱一定得看一看这个 是不是真的12306？ 对，是不是真的？然后我就记得，就我生活当中啊，就是还不是这种购票的信息，就是骗子啊，他这个就是精明到什么程度啊？好像是就是有一次吧，就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然后我以为是10086，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回复啊，就是按照他的一些提示啊，或者是 你以为是10086啊？中国移动 啊，对对，我上次是因为就是一个骗子，他以中国移动的名义来行骗啊， 哦， 就是发来了一看，就是，然后我就给回复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回来的这个信息啊，就是越来越感觉不对劲儿，然后后来我仔细发现，我才发现， 其实这个号码它就是这个短信啊，它不是10086，它是爱英文字母爱0086。 哦，明白了 啊。所以就日常生活当中，你看比如说我们收到一个号码的时候就、对吧，你这个一上的多一点儿，可能并不是特别会注意的。 是的， 对。 所以就是现在对于这个骗子们的这个骗术啊，确实是越来越五花八门了。然后 骗子们 把这个各种这个标志啊，各种号码进行篡改，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练就自己的火眼金睛啊，一定要有这个辨识力。 哎， 接下来呢，就是告诉大家火车站的车票销售窗口，在窗口购买排队时，不要轻信他人有低价的车票出售。那在火车票的这个广场上，应该是还是有很多黄牛的，对吧？ 没错。 然后有人在这个转票啊之类的，但是这些票能不能保真啊，你就要稍微打个问号了。别因为这个时间紧啊着急，然后买到了假的票。 对，没错。我记得这个不是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啊，徐峥跟黄宝强演那叫什么来着， 泰囧， 就不是泰囧，前一部 泰囧前一部 啊，泰囧前一部，反正就记不清名字了啊。反正就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里边有一个这个段子嘛，就是徐峥让自己的助理给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然后买完之后呢，就是这个冲突了嘛，跟宝宝的座，然后自己就搓啊，后来发现这是画上去的。然后还有啊，就是提示大家的是，大家在车站自助购票机啊，使用这个自助购票机购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个人信息的保护和支付的安全。这个比方说就是可能人多啊，前后，你比方说我要输个什么银行卡的密码啊，输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留点神啊，左右咱看看，别有人正后边正塞着你手机在那儿看呢，对吧？你可能就会泄露一些个人信息。 这种个人信息的泄露，可能是因为自己这个没保护好身边的人。还有一种个人信息的泄露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网上购票的方式，对吧？还有很多网上抢票的软件。那在这些抢票的软件上呢，也会这个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泄露了个人的信息。 哎， 因为买火车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输入个人身份信息的啊，所以非常非常提示，就是要提示大家哈，一定要小心。千万是这个到处都是坑。 哎，对，没错。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在这个其他渠道啊，就是其他的这个平台去购买这个火车票的时候，它往往呢可能会出现一个跳转的页面啊，就是一跳的时候，大家这个时候要留心了。这个跳转的页面再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正规的购票的网站？就如果跳别处去，您再往那儿一输，您不仅是票没买成，可能就是人财两空啊。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恶意的软件就进入到你的手机里了。 哟，生活多么的艰辛，你说， 生活不易呀。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少年锦时，马上回来。 沉默的午夜，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它照暖了溪河，柳絮乘着大风追，树荫下的人想睡，我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青春口袋里面的第一支香烟，情窦初开的整的公车，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店，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还很简单， 伤痛，一直通向北方的是我们想象，长大后也未曾经过。爬满青藤的房子， 说我们继续说啊，回到我们青年说的直播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位小鲜肉 啊，这怎么说呢，就是长得比较年轻啊，其实岁数也不小了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同行啊，在浙江的财经节目主持人王小磊。小磊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之声的主持人小磊。 哎呦妈呀， 元气满满呢、 啊！元气满满，对对对，啊，小磊呢，其实是在工作之后呢，作为一名主持人，一直是做这个啊财经方面的节目， 嗯， 啊，然后呢，他也是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们今天带来一些他的分享啊。首先，小磊要给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啊，他认为的一些投资热点和关注的焦点，来给我们的青年朋友们介绍一下。 其实孔文你这么说就有点大了，2018年的投资热点，我觉得对于青年朋友们来说呀，最简单的，咱们先把自己手里这些钱给活起来，能把最基本的这个收益赚到就行了。其实平常在做财经节目的时候，有很多普及性的工作，我发现啊，很多朋友对于最最基础的一个收益率的问题都搞不清楚，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想先跟大家来考一个简单的考一个试啊，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清楚。孔文我问你啊，说到投资，平常你的钱会不会往类似于余额宝这样的东西里面放？ 你还不知道我吗？就是现在移动支付都那么流行方便的时候，我还是提倡用现金的。 所以说你像孔文这样的人财大气粗，从来都不在意这点小钱。哎，但是对于我们的青年人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任何一根苍蝇腿都不能放过，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要把这个钱最最起码从银行活期甚至是银行死期当中拿出来，放到货币基金，也就是余额宝类似这样的里面。那么你放到余额宝当中的话，完成了第一步，下面有一个问题要问到大家，就是余额宝当中它的收益率有两个标准，一个叫做七日年化收益率，一个叫做万份收益，这两个分别是什么意思？各位清不清楚？ 不清楚。 对， 需要给我们的年轻人这个普及一下知识了。 我们简单的用最简单的通俗的语言给大家来普及一下。 好的，七日年化收益率呢，就是七天平均算下来这一年的年化收益率是多少。年化收益这个概念清楚吧？你存10000块钱进去，一年如果说得到比如说400块钱的话，那么年化收益率就是4%。过去七天的平均的一年的预期就是这样的。万份收益就是你存10000块钱进去，你一年能够拿到多少钱。所以接下来可以给大家留个问题，大家自己回去算一下， 慢份收益1块钱和70年化收益率4%哪个高？ 嗯， 这是个烧脑的问题。 好， 其实很简单啊，大家回去之后呢，现在如果在开车的话，就不要去计算了啊，最重要的还是路上的安全。但是回家之后可以算一下，慢份收益1块，70年化收益率4%哪个高？把这个算清楚，我们就算完成了理财路上的第一步，2018年会有一个好的财运呢。 嗯 嗯。其实肖磊是非常提倡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尤其是可能在啊现在很多的在校生大学生群体啊，他们啊 没错 是非常提倡他们去及早的培养一些理财的观念。 嗯，那肖磊，据你观察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哈，他们这种理财的这个观念怎么样啊？理财的这个有没有行动力啊？你给我们说说呗。 啊，我听到一个行动力的关键词儿。 嗯，就是说现在咱们年轻人这个有没有理财的观念，然后大概都通过哪样一些方式在理财呢？然后他们就是在理财方面的这个行动力怎么样？ 在平常的节目的观察当中，我发现相当一部分，比如说90后或者再年轻一点啊，95后这些人理财观念真正有的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很多人确实连刚刚咱们谈到的货币基金都不清楚，很多人可能就放在银行的活期或者说死期里面。那死期定期的话其实利率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说我一直在普及最最简单的一条，就是大家一点理财意识都没有的，你先把这个货币基金用起来，每年差不多有个4%的这样一个年化收益率已经是不错了。然后再往上你可以做一些银行的定期的理财，不是定期啊，银行理财不是定期存款，然后再做一些互联网兼容 的 其他一些产品， 嗯， 慢慢的升级啊，所以说大家是整体来看是需要提升的这样一个意识。 理财是一种能力哈，也是一种这个可以是后天学来的这种 可以是后天学来的，一定是可以后天学来的。 因为有很多小伙伴都会说，哎呀，我这人天生不会理财， 消费是一件好事情啊。 对，花钱也是能力啊，只有把不愿意花的钱花出去，才能把挣不到的钱挣回来。 关键是希望大家挣钱的能力大于花钱的能力。 好，感谢肖磊，感谢肖磊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和肖磊连线啊，就是这个我还是想知道，就是肖磊说刚才我可能问的那个问题比较大啊，就是2018年有些什么啊投资的热点，比如说买房啊，对吧？啊，当然说房子是用来住的啊，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个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方面啊，就是这个这手里有闲钱的啊，不差钱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再给他们提供一些投资方面的参考。感谢肖磊，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谢谢文。 青年说不仅给大家带来青年人关心的一些新鲜的资讯，带来一些青年榜样的故事，还会不定期的给大家输入一些青年人应该具备的这个生活的技能和知识，对吧？我觉得理财就是一项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没错，就是所以呢，就是今天呢，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这个连线这个嘉宾啊，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所以就是我认为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是在校的大学生朋友们，可能这个，反正我那个时候啊，可能手里比如说就有点零花钱呐，或者说自己什么勤工俭学挣一点钱呐，从来没有想过怎么去理财， 从来没有想过让钱生钱。 哎，对，所以说就直接导致了后面啊，我这个就是特别喜欢现金的这个毛病。 那确实是 out 了哈，现在不带现金，生活一个月都没问题。 对，没错。 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文娱方面的消息吧啊，我们在半点的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回来说年轻人的事儿，我们聊一聊年轻人的理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小宋。 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小王。 青年小王， 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啊，你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现在呢没有行驶在路上哈，可以看手机的话，那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在花椒直播上，我们的老朋友战神马明跟我们打招呼哈，说兄弟姐妹们，我又回来了。 哎，马明儿啊，这个哎，刚才那个下边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什么？ 风云大长今，他说今天水水没来吗？ 哎呀， 告诉你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哈，水水今年啊不会出现在青年说的这直播间里了啊。水水有更重要的，他更想做的事情， 对 啊，更想实现的梦想去实现。我们也祝福水水。 对，然后也想问这个战神马明啊，然后就是马明其实在我们去年的节目《微微一笑》的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非常忠实的粉丝，在节目当中经常和我们互动啊，然后也分享了他很多这个独特的观点。然后呢，我们现在节目的因为改版呢，有时间的改版，包括内容啊形式方面，我们都有做了不小的调整。然后时间是从这个原来的7:30开播，现在到了8:00。然后就是这个内容上也有很多很多的调整啊。马明作为这个我们的资深老粉丝啊代表啊，你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就是现在来看我们青年说啊，你感觉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然后你感觉有哪些地方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节目，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下。 或者青年的朋友们，你们希望听到什么样的内容，看到什么样的内容，也可以告诉我们。 哎，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文娱方面的消息哈，说第71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揭晓了。电影《水形物语》继入围最多金球奖奖项后呢，再度以12项提名领跑这个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提名，它也成为自2011年《国王的演讲》之后获得最多提名的影片。英国本土出品的《至暗时刻》和今年金球奖的最大赢家《三块广告牌》同时获得9项提名。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此前失意于颁奖季的《银翼杀手2049》在英国获得了认可，入围了8项。 哎，在这儿呢，要特别跟大家普及一下，英国电影学院奖在坊间被称为英国的奥斯卡。但凡在英国上映的影片都可以参与评选，因为此奖是在奥斯卡之前揭晓，所以被认为是奥斯卡的风向标之一。奥斯卡颁奖典礼呢，将于2月18号在伦敦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 这是在英国的一个奥斯卡的风向标哈。我们都知道，其实金球奖是奥斯卡最大的、最准的一个风向标。 对， 那可能对于英国的本土电影来说呢，这个学院奖很重要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水形物语》啊，是一部科幻片。 科幻片，就是 讲的是一个生活在水里的， 哎，我发现 未来的生物。 哎、这个电影这个事情好像就没你不知道的。 就知道皮毛，听说过，但是我没有看过。 但是也是非常期待这部片子。 非常期待啊！今天又提醒了我，回去看看能不能下载。 说完这个电影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综艺啊。这个明天湖南卫视经典音乐类综艺《歌手》的新一季节目即将开播啊。首发歌手我们跟大家预告过，首发歌手有汪峰、Jessie G、张韶涵、李圣杰、李晓东、盖还有张天。 应该说这一季的歌手除了这个汪峰之外哈，感觉大家好像觉得分量都不够重啊。分量不够重，但是呢而且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歌手有很久都没有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了，比如说这李圣杰、 啊、 而且呢有很多多次元的这个不同的唱功的唱的风格的这个歌手都也出现在这一季的歌手中。 哦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最近这个包括这个盖对吧，有这个网友朋友们就是他的粉丝管人叫盖爷嘛，啊对吧，就是他那首歌是 盖最近求婚成功了嘛， 对我想要跑车险法拉利，然后就那种感觉是吧，其实 是的， 就这风格其实确实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啊，尤其是他的这种可能就是所谓的带着这种就地域风格或者他本人色彩的一种风格，这种嘻哈的音乐啊，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我还是非常期待的。 而且期待这种不同次元的歌手的相互的 PK 哈、 哎、 看到盖和这个特别传统唱情歌的李圣杰之间的擦出的这种火花和这种差异化的表演、我们来感受一下啊， 对、哎、 有没有可比性。 对对对，你看就是最近这个大热的这个这前任三啊，就是也火两首歌嘛、什么说散就散呢、还有那个体面对吧、你说盖如果用他的风格把这个说散就散改编一下、大家 感觉就散得更彻底了。 对没错。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狗年春晚哈，应该说每年的这个春晚之前的这个各种预热和猜测都很多。那现在呢，也有不少关于狗年春晚的这个消息已经陆续的这个出炉了哈。2018年央视狗年春晚将会于2月15号春节除夕夜举行。那今年的春晚呢，将会打破以往的惯例，歌舞类节目会大幅度减少，从而为语言类节目、创意类节目留出时间，让不同艺术形式在春晚的舞台上展现，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对， 因为每次都感觉这歌舞类节目好像是这个就语言类节目之前的铺垫呢。 对，其实这个包括前两年的春晚可能也经历了一个语言类节目创作的一个匮乏期。 是的、经历了一个低谷吧， 对、没错， 也感觉是在一个瓶颈、就是没有特别出彩的这种节目来涌现。 对， 那今年除了这个语言类节目还有一个创意类节目，可能会融入一些高科技呀、或者是一个特效是吧。 哎，对， 你也可以来一起期待一下， 这个是我们值得来期待一下啊。本周呢将会进行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的终审，观众最为熟悉的春晚面孔将会亮相，比如说冯巩、蔡明啊、潘长江、郭冬临、孙涛、苗阜、王声、开心麻花团队啊，这些春晚的常客将会带着全新的作品亮相。其中呢还会有很多跨界的搭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小小的爆料一下啊。郭冬临老师，哎呀，我是从小看着郭冬临老师这个发型是啊，在春晚的舞台上是怎么一点一点 伴随着你逐渐的长大 啊，他就变没了， 头发越来越少。 对啊，然后这个郭冬临老师搭档啊将会是的杨紫还有邓伦，最让人意外的也是我的前半生当中啊，薛珍珠的扮演者许娣也将会出现在语言类的节目当中。他将与 特别有上海特色的妈妈， 哎，对，她将与《还珠格格》当中皇后容嬷嬷的饰演者戴春荣、李明启老师合作演小品。 天哪， 李明启老师， 这就是婆婆妈妈的代表，对吗？ 对，然后就是李明启老师，这个就是也是表演艺术家啊，就是当初我还记得非常深刻的一个片段，就是李明启老师去扎那个扎紫薇的时候，拿针，哎呦那。 那种虐心的画面， 哎，对啊，主要是人宁心如演得好，人叫得也好。 好吧，来听完了狗年春晚，我们来送给大家一首歌 Just Wrong， 马上回来。 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最近有消息称，广州恒大正在挖角皇家马德里的前锋，正在挖角皇家马德里的前锋威尔士巨星加里斯贝尔。但是昨天呢，西班牙足球先生杂志却爆出呢，皇马已经决定将贝尔卖给恒大，但却在球员那里碰了钉子啊。广州恒大的报价对于皇马来说呢，诱惑力是十足的，因为皇马主席原本就已经有了出售贝尔的意向，但是贝尔本人却明确表达了拒绝前往恒大的态度。贝尔认为呢，如果在职业生涯这个时候离开皇马前往中超，将会是职业生涯的倒退。哎呦，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啊。你怎么了？我们现在中超很厉害很牛的。 嗯 啊，尽管恒大似乎已经是出局了，但是皇马出售贝尔的行动啊还不会停止。皇马主席想借出售贝尔的钱来收购更年轻的巨星们，你瞧瞧，对吧？你太拿自己的当回事儿，是吧？目前和老贝尔走的这个俱乐部啊，很近的啊，包括曼联呢，还有他的老东家托特纳姆热刺队回归英超，有可能是贝尔最有可能的选择啊。 嗯、 我们虽然说， 我们静观其变， 对，静观其变。我们虽然说承认这个联赛之间还是有差距的，但是你这么说，咋说来着？ 我们有点不服气哈。 对对对对对，前往中超来踢球是职业生涯的倒退。我就不高兴了。 嗯，说不定是你另一个高峰呢。 对， 好，说完了这条体育消息呢，我们来连线一位搜狐娱评的这个就是娱乐消息的这个点评人吧，叫吴迪、嗯、那以后呢，在青年说每周四的这个节目中都会连线一位来自搜狐的娱评来跟我们说说娱乐圈发生的那些新鲜事儿哈。我们来听一听吴迪的声音。吴迪你好。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啊，我是搜狐的娱评人，我叫吴迪，很高兴和大家在北京青年广播相遇。 嗯， 那我今天呢会给大家推荐几部就是最近特别火热的文艺作品。 嗯， 那我第一个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加拿大马戏团 COSA 在北京的巡回演出。COSA 在梵语中它的意思是宝箱的意思。那这个舞台剧就是由一个少年打开的宝箱，从而引发的一个美轮美奂的音乐剧的故事。 嗯， 那这个呢是包含着非常高超的杂技表演。那我看完之后我会觉得很震撼，就是你会觉得真是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你会觉得他能完成这样的动作，但是他们的杂技表演是非常的一流。 嗯 啊，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还会很较好的一点是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嗯、 无论是从道具呀、舞台呀，还是有还是演员的这种感染力，都是很棒的。现场的主持人还会跟我们的观众互动，所以整个氛围是非常轻松的。那有很多家长和带着小朋友们也一起观看，因为这个巡演是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2月份，所以趁着还没有巡演结束，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和亲朋好友一起在周末的时间一起去看一下。 嗯， 那除了我给大家推荐这部巡演的演出第二个我会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叫《逃出绝命镇》（Get Out）， 是由美国的导演Jordan Peele 乔丹皮尔来导演的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黑人的男青年和女友一个白人女友相恋，然后他们去拜见父母的时候，但是却意外落入一个圈套阴谋之中。那我给大家推荐这部电影，会觉得真的是有这种惊悚片的元素，整个影片观感下来还是挺惊心反转的剧情。就像是电影的前部都会表现着黑人男友和女友怎么相爱，但是剧情一反转，黑人男友发现了女友装照片的一个盒子时，看见了像集邮一般他的 N 张前男友的照片，而且都是黑人，他就会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也是被他的白人女友贴上了一个标签，叫他的猎物。这个影片为什么叫猎物呢？因为他套用了万能钥匙那个概念，就是他觉得人的灵魂可以互换到其他人的身体，他认为身体只是一个躯壳，所以他的这个女友白人家族当中，他会就是 让白人女友去引诱很多黑人，然后去拿走他们的身体，然后摧残他们的灵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再来跟 我 们重复一下这部电影的电影名字吧。 叫逃出绝命镇。 逃出绝命镇， 对，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 嗯， 我 应该 是 马上就要上映了，对吗？ 是去年上映的，已经上映了。我是觉得是 在北京， 在美国上映了。 对，在北京应该也会上映，马上就上映了。 这个不确定，我是觉得可以，大家是在网上已经有资源，就是在不在中国上映我还不知道，但是是可以周末就是下载下来，或者是去视频网站是可以找到资源看的。 好的。 然后最后一个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个电视剧，是网剧啊，不是电视剧，是网剧，叫《拜见公主大人》。就是我们也知道，2017年是网剧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元年，比如像《白夜追凶》啊，《无证之罪》这样的网剧都大火。那我给大家推荐这个《拜见公主大人》，是由一个游戏 IP 改编的，叫《天龙八部》这个游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然后这个公主大人不是小公举那个公主，是宫殿的宫，主人的主，因为这个故事 三国杀里的主公的概念。 对对对，发生在一个叫灵鹫宫的地方。是它是因为是由游戏 IP 改编的嘛，它这个剧情最开始就是由一个资深游戏玩家穿越到古代的故事，然后变成一个大魔头和一群江湖上的小伙伴相爱相杀。我是觉得这个剧，虽然我不是游戏玩家，但是看到它那个剧情，就是当我进入到剧情，还是觉得很吸引我。首先他那个人物很丰满，就是每个人物都很有个性，除了这个公主大人有四个小跟班，就是各个非常厉害，有一身武艺之外，他的一些比如说江湖上的英雄人物，丐帮帮主，但是操着一口东北口音的丐帮帮主，然后他的白眉大侠也是一个戏精，非常的逗趣。其次呢，他的音乐呀，还有一些场景都是还原于游戏当中，所以是给算作一个情怀吧。然后我觉得最出众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些反套路，就是有一些出其不意的小 idea 小想法，你会让你觉得这个剧很新奇。就比如说他们会把演员 NG 的花絮剪入到这个正片中，就有一个桥段，演员在马车上一个对戏，但是马无意间放了一个屁，属于是突发状况，然后演员都笑场，但导演也是把这部分剪入了正片当中。然后比如说他那个公主发现他的徒弟爱他的时候，他就对着镜头说，编剧你是在整我吗？这不是师徒恋的桥段吗？就是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套路，然后你会觉得看下来还挺好玩的，就比较适合下班，然后学生下课放学晚上在家里刷一刷，就是轻松一下，放松心情。然后这部剧也是可以在搜狐视频播放的，那我们感兴趣的也可以来找一下。 谢谢搜狐鱼评无敌来给我们带来这个早间非常特别的一些推荐哈，有一部马戏，一部电影，还有一部网剧啊，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去找来这个资源看一看啊，对于你这个休闲消遣来说应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感谢无敌，我们也期待下周四能跟你们继续连线。 好 拜拜， 再见，拜拜。 哎呀，我觉得这个大家的业余时间呢，能够享受业余时间的东西，填充业余时间的东西太多了， 是吗？我现在反而觉得越来越少了呢。 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的选择多了之后，你就发现精品的数量没那么多。 就是 现在有的时候开始看一些老电影了，就是曾经看过的，现在又找出来看，因为发现有的时候院线的电影虽然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并没有原来的那些老片带给我的震撼那样强烈。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聊过的一个话题，就是目前内容创业的市场上啊，其实有很多这个新锐的公司啊，也拿出来了很多的这个作品，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它的持续的产出能力和一个 出精品的这个能力可能是一个考验啊，就是 是的， 就是目前的内容市场上，无论是这个视频呢、啊、还有就是这个音频、包括影视综艺各个方面的，可能还是觉得 参差不齐吧， 参差不齐啊， 所以大家要鉴别力，可以来听听我们每周四早晨和搜狐鱼频的这个连线哈、为你推荐一些有料的这个消遣的内容。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你的品味太高了，真难伺候。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两条有关体育的消息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贝尔啊，不愿意还不愿意来咱们中超啊，等你想来都什么不要你呢啊。依然是足球的消息啊，昨天 CIES 公布了欧洲五大联赛球员的身价排名啊，该统计通过对球员的年龄、位置、合同、表现和数据进行了计算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排在第一的是内马尔，身价达到了2.13亿欧元，梅西排名第二啊，排名第三的是这个最近比较大热的热刺前锋啊，哈利凯恩，他的身价是也将近2亿欧元。令人意外的是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啊，也就是我们球迷朋友们非常熟悉的 C 罗啊，排名这呀这个靠后的不少啊，49位，状态下滑的非常迅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运动员的状态和他的身价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实在是太紧密了。所以我觉得运动员可能也非常的有危机感。 对，就是没错， 状态一旦下滑，马上啊这个就， 哎呀，马上就蹭蹭的往下 掉。 对 对 对, 对，没错啊。但是不知道，其实 C 罗其实还好，无论从年纪还是其实现在还是处于他的一个巅峰的这个状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多的球场外的事情啊，导致了这个最近可能身体有点累。 不知道他这个身价有一个什么样的算法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职篮方面，说美职篮的球星库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承认，他有意收购卡罗莱纳黑豹队。那黑豹队呢，是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球队，其实这已经不是库里第一次和商业联系在一起了。那投资网站呢和手机 APP 创建网络科技公司、举办科技论坛等等，库里在场下用行动证明他的商业头脑丝毫不逊于乔丹、科比和詹姆斯这些巨星。 库里啊、 这是一个跨界的典范、 库里呀、不能这样招仇恨呐、你知道吗？就是你看你啊，就是联盟当中一等一的后卫啊，把三分球就浪投到那种程度，对不对啊？什么多少记录，什么12个记录、13个记录，每场的都是你保持的，你现在的买卖还做这么好。 所以说一个小小的球场已经盛不下库里的智慧了，需要在其他的领域啊继续开花。 我觉得吧，库里你这明显就是太拉仇恨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因为说实话，话说回来之后，我也是库里的球迷。啊，包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也是那天比赛啊，特意支持这个勇士队，我戴了一顶勇士队的帽子啊，就是也希望库里能够在球场之外的更多的领域啊，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像比如乔老板、科比啊，像他们。这黄蜂队是乔老板的，这科比，然后这又拍电影啊，什么之类的。 科比还投资过一个榨汁机呢，失败了。 也得交点学费，是不是？ 是的 啊。 总之，我觉得，其实这种跨界，我不知道是不是源于他们内心深处有的时候会涌起的这种危机感哈。因为毕竟，这个就是职业篮球的运动员的这个生涯，有一天是会结束的。 没错。 而且结束的时候，他们也正值青壮年呢，你必须要面临转型，对吧？跨界， 对， 进入到别的领域，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是你不可能一直吃老本，说我就一辈子以球星的这个，在这个标签下去生活，所以我觉得，哎，跨界我特别赞成， 我也赞成啊。作为库里的球迷，也祝他在这个球场之外啊，能够在更多的领域当中也做得一帆风顺吧，啊，咱中国老话讲一帆风顺， 最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条教育方面的资讯吧。说由于申请加拿大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了，那部分学校呢，从2018年秋季入学的申请截止时间呢已经提前，而且多伦多大学等大部分的专业申请时间提前到1月13号截止，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月15号截止。这是一个在时间上收紧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告诉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些这个截止的日期。那除此之外呢，说越来越多的加拿大的学校开始要求 高考成绩了，就是咱们中国的高考成绩，比如说麦吉尔大学、多伦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等。而其中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明确表示，希望中国申请者高考成绩达到一本线。 哎呀啊！ 所以这个对于原来，比如说这个，哎呀，国内高考特别难哈，我干脆去国外读书吧，这样的一种侥幸的心理，可能在未来会越来越难成型了。 对，没错啊。针对应届生呢，学校会先发预录取，等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再补交啊。如果高考成绩达到一本线，预录取就可以变为正式的录取通知书。还是提高了门槛。 所以说你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叫逃出国，就是说可能这国内 前些年会有这种现象， 竞争太激烈了，但现在真的是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啊！就是大家伙也得掂量掂量啊，就是出去之后这点钱花的回来值还是不值？ 是，还有就是。你真的能不能申请到一个非常有含金量的学校哈？ 对对对， 这些学校对于你的考察也不变得不简单了。 对，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就是青年朋友们、大学生朋友们分享过这个话题啊，包括也来过这个很多的嘉宾啊，或者资深的人士，我们去分析过这个事情。就是目前的一个趋势也是，就是海归也变得没有之前那么吃香了啊。 是的， 可能以前比如说在就业市场，我们一提海归，哦，人可能都要高看一眼。啊，但是呢，就是现在就是还是大家以能力来说话，有的时候仅仅凭一个洋文凭，咱们不能再糊弄事儿了。 这也是咱们国力增强的一个体现吧。 对，没错。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56，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张靓颖的英文歌，然后在整点的报时之后，我们会迎来今天的重量级嘉宾 霸蛮张天一。 Fools rush in,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Shall I stay? Would it be? Help.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旁边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小宋。 大家好，我是青年小王。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来到早间青年说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哎， 谢谢愿太阳送了我们两个金话筒哈。 嗯，然后这网友叫消失的鸽子，他说主播每天几点播啊？这个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我们早晨这档节目呢，青年说是每天早晨的8点钟到10点钟，准时陪伴大家。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或者说今年的这个青年说吧，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在9点到10点的这个时段，我们经常会有来自北京市青联的代表， 对 啊， 没错， 这个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故事。那之前呢也来过很多的这个青年代表了， 嗯， 这个每个人都是 bling bling bling 的 bling bling 的。对，今天呢这个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青年代表啊，他是第11届北京青联委员，颜值和实力并存的伏牛堂创始人张天一啊，现在已经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天一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伏牛堂创始人张天一。 嗯，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就是天一有很多的这个头衔啊，我想都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就是让波灵的再闪一会儿啊，再闪一会儿，就是这样的。天一呢是就报年龄啊，这不是秘密，90年生人啊，90后大学生创业的代表人物，伏牛堂的创始人啊，北大1898咖啡联合投资人，伏牛堂啊是主营的这个咱叫米粉儿，对吧？ 牛肉粉 啊，牛肉粉啊，然后呢也在创业的时候呢获得了包括真格呀 IDG 呀这个顶级投资机构的投资啊，公司也进驻了北京大学的创业训练营，并且作为北京大学的创业代表入选了中关村创业新生代。 确实是很有分量的这样的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哈。 没错， 虽然很年轻，但是坐在我身边的天一给我传递着一种非常沉稳的气场。我先问问天一，创业多少年了？ 今年是第3年。 第3年就把你变得如此老成。 哎，就是磨人嘛。 今天会跟天一聊一聊他的伏牛堂哈，也聊一聊可能其他相关的啊，跟他相关的一些事情，让大家全面的了解这样的一个青年人创业的一个典范吧。那我们就先来说说伏牛堂。 好， 刚刚也介绍你了，以卖粉为生。 卖粉为生。 卖牛肉粉哈。 对。 为什么一开始的创业会找到这样的一个点？因为大家可能就是关于北大学生创业哈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啊，就是比如说很多年 年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北大学生卖猪肉了啊，就是各种议论和讨论，就觉得哎呀，北大的学生怎么能去卖猪肉呢？觉得北大就算创业也应该做那种高大上的，对吧？投行，对吧？然后就是非常的精理儿。但是卖牛肉粉，我觉得可能在大家看来不太像是一个特别就是 是的 对高大上的创业方式。你是怎么想的？ 我2014年毕业嘛，然后当时其实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因为我是一个专业吃货，就对吃这个事儿我本身是非常喜欢的。 嗯。 第二呢，我是湖南人嘛。 嗯。 湖南其实牛肉粉是当地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美食。 嗯。 说它传统呢，因为在当地都是这种夫妻店、老婆店，满大街都是。 嗯。 但是说它有文化的根底呢，实际上是在湖南这个地方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吃牛肉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是有它的文化的一个积淀。所以呢，对这个食物，出于我的家乡，其实是有一股热爱的感情的，这是第二点。但其实在第三点的时候，我觉得把它作为一个创业来做，或者说从2014年金银福生堂这个品牌，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做了这个事儿没多久，就看了一下，去年应该全中国的餐饮产业的产值是3.5万亿，中餐最大的应该是海底捞，它的一年营收应该是70多个亿，就你这么来算的话，中餐的龙头企业它的市场集中度是可能不到1%的，所以这还是一个市场规模非常大，但是还有很多机遇点的一个行业也好，或者一个产业也好，所以当时觉得，虽然牛肉粉看上去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美食，但是我当时觉得这里面也有它的商业机会，或者说，用一些我们这个团队的学习能力也好，还是我们的思维能力也好，去经营这个东西，可能有一些改造的机会，所以就当时喜欢，然后觉得还有机会，就做这个事情一直到今天了。 所以说北大的学生创业真的还是不一样，虽然做的是一个牛肉粉，但是人家考虑的这个 level 是通过整个产业链，是通过整个行业的这个它的蓝海还是红海这样的一个程度啊去分析的，是有远见的。 没关系，其实这个就也有先例嘛，对吧？就北大的还做衬衫呢。 做什么的都有， 对，做什么的都有， 关键是你得做成了， 对，做得非常成。其实刚才在聊天之前呢，就是爽爽刚才提到了，就天一坐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啊，就是感觉非常的沉稳。其实第一感觉进来之后，我也是这样的感觉，因为其实我最早了解天一其实是就是从你在创业的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被频繁的媒体曝光啊，给你各种的这个头衔，包括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在创业分子那个节目当中啊，就是我确实感到了不一样，因为在那个节目当中就是天一是非常张扬的一个个性啊，就是可以用那个时候就是年少轻狂啊，这个词儿我不知道这恰当不恰当啊，就那个时候感觉给我其实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啊，就包括可能那个在那个节目当中，你比如说跟这个吉中南老师去聊，说你要给我在 A 轮给我聊这么多事，我直接请你出去了。那如果 当时有一种傲气在， 有的 就是如果说这个同样的问题面对到现在的话，就是还是可能就是 A 轮还是我给你出这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现在还会以那样的态度去对他吗？或者说，因为你有一个观点叫做，就是好的投资人你是不用特别的去说服他的，好像就是一种缘分一样，就是现在还会那种变化会有吗？ 就投资人可能言语上或者这个沟通方式上，我觉得可能跟2年之前吧，还是会更沉稳一些，但是我的态度没有变的，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企业一个公司，跟投资人的关系其实也是一个互相认可的一个关系嘛，所以我是还倾向于说把企业或者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所谓的投资也好或者融资也好，它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这个观点我倒没有太多的变化。对， 说到这个一开始开店哈，可能会对它有一个很远的期待，比如说我可能不会局限于一家小的牛肉粉的店，你在一开始去进入创业这个领域的时候，对福牛堂的远景是怎么样规划的？ 其实一开始特别简单，相反恰恰是一开始是没有远景的 啊，是 吗？一开始就是有一个粗糙的一个概念吧，就像刚才讲的，觉得有商业机会，但其实那时候学校其实刚出来， 你是没有经历过去， 对对对， 就我跟我的在大公司工作的这样的阶段， 对，没上过一天班嘛。 嗯， 就是我跟我的团队，其实我们当时没有行业经验，也没有社会经验。 嗯， 所以其实这个商业的感觉，包括对这个品牌的规划，其实是在过去三年中，可能做到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候，慢慢的在思考，然后碰出来，几个点吧。 嗯， 第一个点就是刚才就像跟你这边说的。中国现在其实我们看不到一个特别特别成熟或者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品牌，这个是没有的。但是我们放在全世界上看，其实是有，比如说1000亿美金的餐饮企业是有的。 嗯， 所以我们觉得同类来看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发育空间。 嗯， 第二一个是因为这次台湾食友大总书记也说，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当时给我的感触很深，听报告，就是他说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是叫站起来。我就想到我爷爷刚好是参军革命，所以就那一代他们20多岁的时候就是去干站起来的事儿。 嗯， 然后说第二个是富起来，我正好就想到我父亲那代人，他们当时就是下海经商，或者是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然后说现在叫强起来，就刚好我那时候想就是我20多岁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一代人其实赶上了一个在20多岁的时候前所有的中国一个阶段叫强起来。 嗯， 其实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当时就想，如果说未来中国要强起来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一些文化符号的。 嗯， 这些文化符号可能有我们的娱乐，有我们的电影，有我们自己的这种电影工厂，一定会有娱乐的各种文化作品。 嗯， 但其实有一个东西是拨不开的，就是我们的饮食符号和饮食名片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上讲，我觉得今天伏牛堂我们做饮食也好，或者是未来有机会做一个中国的饮食符号也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机会点，所以我觉得也值得去做。而且当时还想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发现今天全世界你去看这些大的饮食企业都是跟小麦有关系的，你认真想一想，比如说汉堡， 对， 比如说披萨，比如说这种意大利面，反正都跟小麦有关系， 都是碳水化合物 啊。对，就是大米这个食主食在全球的范围里来看是有一些缺失的。 嗯， 但你要知道地球是有60亿人，有30亿人在吃大米，有30亿人在吃小麦。 嗯， 这是因为我总结是过去其实可能更多的小麦的饮食在全世界更流行，是因为可能我们说过去很多这个时代会可能西方会更强势一点相对的。 嗯， 但是中国是一个大米国家，亚洲人主要在吃大米。 嗯， 我们在吃米饭，包括中国的长江以南都在吃米粉。 嗯， 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就想在吃这个事情上面，应该未来世界有更多人在吃大米。 嗯， 或者大米或者米粉这样的相关的东西，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且有可能产生一些文化符号性质的品牌。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我觉得做伏牛堂这个事儿也挺好的。最后就是我们当时在创业的时候，过去我们说餐饮还是一个蛮传统的一个行业。 嗯， 但其实这几年有几个比较大的改变吧，在伏牛堂身上我觉得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我们创始团队，包括我们的整个公司的人员结构还是比较特殊的。 嗯， 我们其实是一群大学生。 嗯， 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们门店的店长也好， 嗯， 还是我们电商团队的组成员也好，第一很年轻，第二可能说我们从教育程度上讲，可能跟传统的餐饮的从业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嗯， 一方面，劣势当然经验不够多，有很多要学的地方。 嗯， 但其实优势就是，我们学习能力我觉得还是不强的。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2014-2015年，其实像餐饮这样的传统行业，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其实也给了这样的传统行业一个跟互联网结合或者说商业模式上做创新的很多机会。 嗯， 这也是伏牛堂我觉得我们发展到今天很大的一个机会点。比如我们在做自己的电商，今天在电商平台上， 嗯， 也有我们的牛肉，我们的产品都可以去全国去覆盖，线上线下一体的去发展。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过去几年我慢慢的想明白的一些事儿吧。 嗯 嗯， 非常多的思考啊。虽然一开始并没有一个非常宏大的远景目标，但是现在我听你刚才说的这段，我觉得天一对于伏牛堂的规划是无比大的，是无限大的。因为他希望把这个品牌变成一个中国的文化符号，传播到全球去，甚至想把大米这种中国人喜爱的美食就是传播到更多的地方，让它变成一个非常有含金量的这样的一个符号。 嗯，对， 也许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有感觉，对吧？比如说现在的肯德基啊、麦当劳这样的一些，老牌快餐已经慢慢在示威了，对吧？ 对，进过门了吗？都已经。 对，之前就是可能在十几年前，小朋友如果过生日去麦当劳是一件非常洋气的事情。 对，我们小时候。 但是现在的这种 感觉完全不同了，对吧？所以空间非常大。 对，然后我们现在呢，也给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啊，给我们的这个全国各地啊，乃至全世界各地的网友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一的店面啊，一些情况。我们来看啊，这个是店面的， 这是我们的一家老店。 啊，一家老店， 对，中关村在。 我觉得看福牛堂的店面，就是跟张天一刚才形容的说他们的店其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比如说店长是大学生啊，然后包括店里的装修，你看有黑板，就他的学生气其实蛮浓的。 对，像一个教室。 这个用这板报的形式啊，这硕士良心粉儿。然后这个也是天一刚刚提到的，现在做的一个 电商的产品。 是电商产品，对， 是吧？这个是。这个是，但也吃起来很方，就是和方便面一样，大家回去之后用正常的水冲泡就可以，是 不是冲泡，它要煮，然后汤也是牛肉的原汤，所以做出来跟门店是一样的，还不是一个那种我们理解的填饱肚子的那种 方便面 的感觉。 对， 它的体验感和仪式感其实要更好，也没有防腐剂。 这个吸汤如命吗？ 这个也吸，确实我们在所有的成本里面，汤是最贵的嘛。 对， 因为汤。其实要花很多时间熬嘛。 这个也是，这是店面里的一碗米粉， 这是网友拍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主要客户很多都是年轻的女孩，就是他们会花很长时间，可能吃一碗粉10分钟，但是拍照花2小时去摆盘去拍，最后拍的比我们官方图片还好，这都是网友拍的，在微博上找的。 这些也都是和网友的一些活动。 这个是我们应该是1月4号，是今年5月4号是北大120周年的校庆。然后1月4号是校庆的120天的倒计时。当时呢，学校方呢就想组织一个，就是相当于倒计时的一个庆祝的一个纪念活动。然后呢，最后的这个方案就是，第一呢，是实际上是跟福牛堂联合，我们拿了4家门店，就在东南西北城。然后呢，在这一天呢，把这4家门店相当于做成了北大的学二食堂，然后做了一系列的包装，包括音乐。然后呢，联合了做了一款，然后这个校友去投票，把北大当年食堂的一些这些经典菜品选出来，就最希望见到哪款，所以我们复活了几款其实现在食堂都已经没有的菜品，像什么凤眼丸子、什么茄子肉片，把它做出来。然后呢，这几天就有很多的校友，从5几级的一直到1、7级的这个社会各界的校友来福牛堂，其实是叫回忆母校的味道，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通过这个校友卡可以免费领取的， 对 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你去吃了吗？ 还没有吃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第二排右第一张，然后是这次做的这个校友餐哈，学二食堂的复制版。然后在这个米饭上，我们是有一个 对， 就是有一个 logo 哈，看起来和福牛堂的距离有点远哈，因为它并不是粉，对吧？ 是， 但是这个味道 米吗？ 对，是米。 是 这个味道，你自己评判和学二的比怎么样？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跟食堂花了，跟食堂的这个师傅，他们很辛苦，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在把这些菜品做这个在福牛堂做复制和还原。应该就是食堂一模一样的味道。 所以从这些活动和这些营销的手段上，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个北大的学生他在做一个餐饮创业的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可能会更多的通过互联网的模式，然后更多的通过这种情感上的这种营销，对吧？然后极大的扩充他的市场。因为刚才在跟天一聊了几句时候，我也问他，我说你们的这个喜欢福牛堂的是不是湖南人居多？他否认了。 是， 现在已经是这个市场已经是五湖四海都会喜欢这个牛肉粉。 对 对, 对，就是地域特征并不明显，性别上特别明显，75%是女�孩。然后剩下25%，我看基本上也是被女朋友给拽过来吃的男孩。所以基本上我们后来说，我们是一个做女性生意的品牌。对，很有意思。 分析过吗？为什么？这是什么原因？ 没有分析的特别的透彻，很奇怪。然后我们整个团队其实80%-90%应该都是男孩，我们公司女孩特别少。然后我们觉得自己品牌是一个应该还是 很阳刚的品牌， 对，觉得是一个很会偏阳刚的这么一个品牌。 现在我们播放的是天一他们的团队哈，是4个男生是吗？ 对，这就是我们最早的几个这个 创始人， 联合创始人。对， 这个都是宿舍的哥们儿。 有一部分是，有一部分不是，但都是我的朋友或者同学。 就是这个聊到福牛堂呢，因为这个作为一个快餐的品牌啊，它肯定是要有它的这个文化和积淀的啊。就像我们今天这个， 起的这个标题啊，八门张天翼。其实今天我天一来的时候，我还好奇，我说你会不会穿你们那件那个，印着你们这个八门的这个，无论是 T 恤啊，还是这个帽衫啊，但是今儿没穿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得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就是什么叫八门，它在你们的这个企业文化里，它意味着什么？ 是 你有给它的什么定义？ 霸蛮是一个，原来它是一个湖南方言啊，就像当年这个曾国藩将军叫劫印寨打呆仗嘛，就是湖南人有一股这种不服输死磕的这种劲儿，然后在方言里面它就叫霸蛮。然后后来这个词儿呢，我们把它拿过来做福禄堂的企业文化，一个是我们做的产品确实跟湖南有很深的关联，第二一个是我们觉得不管从内部文化上讲，我们觉得作为创业是要有这样的一种死磕的这种劲儿，然后做一个事儿，你不要管是牛肉粉这么一个小的事情，也得较劲把它给做好或者做成，做出结果来，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对外，对我们的顾客，对我们的用户，也在说霸蛮这个词儿，是因为后来发现我们的主要的客群大概是18到35岁，然后很多人也是比如说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来工作来打拼，就是霸蛮这样的一个词汇，我们把它赋予到产品之中，它是有一个向上的和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其实作为品牌的一个精神文化，包括我们刚才你提到的我们的霸蛮衫，其实销售了几十万件，是卖给我们顾客的，很少有企业把自己工服可以卖出去。我们可以卖出去是因为其实我们的用户也是认同这样的一个价值理念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包括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词儿，就创始人本身也喜欢这个词儿，所以霸蛮后来我们就说它就是一种死磕的这种精神，然后一种满分的一种，我们内部叫学霸态度，就是其实原来这个上学，包括我觉得也都是比较，就是说考试想考满分嘛，我们觉得其实那做事儿应该做满分，我觉得霸蛮精神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支持我们去创业也好，还是说传达给我们的顾客也好。所以当时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总理来这个创业大街，当时考察的时候很有意思，穿的就是这件霸蛮衫，然后就问我霸蛮是什么意思，然后给他做了一个解释。 我觉得是一开始在输出湖南这个当地的一个文化哈，慢慢的可以输出咱们中国的文化了。这种包装和营销特别佩服，这种满分的精神，你觉得是吸引一开始给你投资的这些人过来的原因之一吗？ 是吧，就是我们早期的比如说天使和 A 轮，基本上融资也是这样，早期可能看团队会更多，因为早期作为创始团队，我们自己想干什么事儿都没想明白，比如说天使的时候，徐小平老师就笑眯眯的把我们找过去，然后说看好我们，其实我都很懵，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刚创业嘛，然后也比较的，我觉得比较的天真烂漫吧，对，然后所以早期其实投资人很多还是基于对团队的认可，或者说他们更丰富的经验能看到我们这个团队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后会有一些变化和成长，所以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其实我们找到我们最早的投资人，当然到了现在，比如说到我们现在 B 轮，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商业模式和数据了，就不同阶段要求也不一样的企业。 但是我知道从福牛堂其实一开始创始开始哈，用我的感觉讲，就是还其实挺高调的，就是它不是一个比如说你们干了一两年，然后突然爆发被大家知道了，而是你们一开始干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知道，被很多人盯着。你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吗？ 就我不能叫它好事坏事吧。就是我一直觉得 你承担很大压力吗？ 有压力的，对，就是而且都是被动的，就是很。后来我我那天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聊我们这几年创业的过程，后来他给我总结两个字叫躺赢，然后后来想想，很有道理，就包括在那个阶段，然后那个节点，然后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之中有一条鱼啊，其实你往东游，当然你有主观的努力，但是很多其实在那个点上面，很多的东西会推着你走，这个推就可能是推力正向的，也可能是压力，但是不管怎么样，福牛堂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上面，我们很随机的做了一个事儿，然后呢不管是2014年的餐饮行业跟互联网的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还是说我们创业没多久，整个中国社会开始鼓励年轻人的创新创业，还是这个整个这几年社会的这种投融资和政策环境在突然一下完善，其实这些能感，包括现在的消费升级和新零售，福牛堂，你像到年末我们就会拿很多这样的奖，或者做一个代表性的品牌。其实我一直觉得创业个人的主观努力肯定是很重要的，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就是有句诗嘛，叫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取英雄不自由，就是时和势也很重要，这是我比较切身的一个感觉。 嗯， 滚滚长江东逝水，后面一句是浪沙淘尽英雄、对吧，有一种时势造英雄的感觉、可能在这三四年当中，张天翼感觉到咱们国家创业给年轻人的这种空间和这种阶梯式的上升的这种政策的变化， 是的、 确实是有一个爆发性的成长。 是的，是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按照天一的观点来讲，就是可能现在有的创业者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比如说就是我可能我要创业 啊、 要创业的话可能有自己熟悉的领域和这个一些方向啊，但是呢又我又在纠结究竟是不是要，比如说我紧跟某些大的趋势啊，或者紧跟某些方向，但是你刚才的观点其实就是倾向于创业者还是要跟着势走。是这样吗？ 我觉得势是跟不了的，我就很有意思这个事儿。 嗯嗯， 就是我觉得，我恰恰觉得创业者应该还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做 万不能跟着势走 啊。 就是我们刚创业的时候，是在2014年的大概2、3月份开始筹备，当时呢，我就觉得，我第一反应是说，哎，有没有这种，比如说政府在支持创业者的政策，或者在工商注册，在各个方面有一些这种东西。然后我记得我第一反应当时学校团委去问，然后团委说你去就业去问。然后就业局说你要不要问问海淀区的这个团，在当时其实你会觉得整个的这种，就是我想找一个人了解政策，其实找不到是谁在负责这个事儿，所以整个的创业环境是没有那么好的，就没有现在这么好，当时也有很多改进。然后我们创业以后可能就到了2014年的5月份和6月份，你就会觉得整个社会的创新的这个，包括今天你在创业这些问题都不会再是问题。所以福牛堂其实不是在，我后来总结其实是在比如说创新创业的这样的一股浪潮之前，我们做了，没有太早也没有太晚，刚好在那个点上面我们决定做福牛堂。 但是在起步之后就不断的有催化剂和强心剂来注入进来， 很多事情我们自己所谓的趋势我其实没办法去预判它。就是我们最早就在旁边嘛，第一家店，然后我自己从基础的劳动力开始做起，谁能知道这个事儿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呢？但是而这几年其实在创新创业里面，一年大概能有三个风口或者三个趋势，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我觉得早就活不到今天了。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过程中有曲折，但是其实我们的事儿一是没有变过，就是这个牛肉粉我一直在做它。第二一个是说牛肉粉这个事儿一开始确实不大，它是一个小事儿，我们投入也不多，想的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的清楚，但是在过程中我们是在不停的完善它的，在完善我们这个事情的基础之上，然后我们觉得 OK 有一些机会趋势，但也并不是把手头的事扔掉去迎合趋势，而是说如何趋势让我们的企业会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创业几年我觉得活下来还是很重要的，比什么都重要。 因为跟风可能是跟不住哈，这个风向的变化太快 啊，对，就基本上， 所以还是不忘初心比较重要。 对，就是买菜大妈都知道一个事儿是趋势的时候，它肯定已经过了。 是的， 对， 非常开心。我现在特别想问张天一个问题哈，你一直在说要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现在这个福牛堂的米粉你自己吃吗？ 我吃啊，我 真的吗？ 我一天至少吃两顿， 真的吗？ 多的时候一天可能得吃十几二十碗。 可是我身边就是年轻人做餐饮的，他们基本上开了店一年之后，他们就再也不吃店里的东西了。 不，我是有一个曲线，就一开始做的时候，天天吃，天天吃。我当时为了做研发，湖南省其实全国所有的米粉店，我可能能吃得到的各个省份我都吃过。那一天最多的时候，可能吃了将近小200碗粉。就有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再也一辈子不想吃米粉这个东西了。确实吃 伤了。请问你的体重曲线当时会很恐怖吗？ 对对对，就控不了嘛。就吃伤了。但很奇怪，就隔了一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有点想吃了。然后就吃了。然后一直到今天，我发现，因为这个食物，我觉得对我而言是印刻在我生命烙印中的一个食物。因为在我从小到大，每天早上我至少吃一碗，早饭就这个。然后做了福牛堂以后，今天每次吃我都会特别的，我们虽然不一定都每个地方都做得很好，但我自己会很得意，就吃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太好吃了，找不到 就还是会有满足感， 会有满足感。对。然后有的时候如果赶上产品部门我们做研发的话，那一天就没完了，可能一天几十碗就出去了，所以天天吃， 很幸福的一个创业者啊，我觉得， 喜欢吃嘛，而且产品自己也放心，也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好，谢谢天一跟我们这个时段的分享哈，我们聊了聊天一开始来创立福牛堂这个品牌的一些想法啊，接下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会聊一些跟创业相关的事儿，还有天一其他的一些身份，我们在半点的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火力调频 FM 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涵。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这里是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和你见面的青年说。那这个板块呢，我们邀请来了一位重磅的嘉宾， 哎， 北大的师弟。 北大师弟是没错，然后也是这个伏牛堂的创始人张天一啊，再次欢迎天一，也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们再次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伏牛堂创始人张天一。 嗯，欢迎天一。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跟天一聊一聊他创业路上的事儿。 嗯 啊， 天一听完你的叙述，觉得你创业太顺了。 嗯， 别人创业来都是血泪史， 躺赢。 说哎呀，对呀，我这个有多少坑啊？然后就是感觉有多少就是过不下去的时刻，觉得屋漏偏逢连夜雨。但是你就是太顺了，会心里会慌吗？ 对，而且这应该也是就是自己的第一次正式创业。 对，是 啊， 也是唯一一次，对吗？ 啊，对。 你在北大参加过一些什么创业训练营啊，或者孵化器这样的项目吗？ 上学的时候没有，然后是做了伏牛堂这个事情以后，我们最早的孵化就是在北大创业训练营嘛。这个事儿也是在，应该是我们创业以后，北大创业训练营才做起来，对。 嗯， 一招孵化就成功了。 嗯 啊，就没成功吧，就是反正做了三年。 有没有很多人说你太顺了？ 是，就是反正我们创业就是也很曲折了，肯定有挑战，但是从就是客观上讲，我觉得还是很顺的。 嗯，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个好事儿。 嗯， 对，就是我很担心，就是我觉得坑是一定免不了的。 嗯， 就是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不如早一点。如果顺惯了，突然有一个大的挫折挑战，我很担心我自己，就是说顺惯了能不能过。我现在每天我挺忧愁这个事儿的。 嗯 啊，所以我宁愿说有点坑早点来挺好的。 嗯 啊，也是一个测试嘛，就看自己怎么去应对。但是确实我们比较顺。 嗯， 对。 对，这个就像你采访当中，就是接受很多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就是有些你可能知道它前面就是坑，别人也告诉你了，但是你就必须得躺一遍。 啊，对，没用，对 啊， 对吧？自己躺。 其实天一，就是据我了解 就是可能这个通过其他方面，就是你在这个创业初期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也聊到过，一开始因为， 要节约成本 啊， 店面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嗯， 但是我可能我就去发展社群，然后无论是通过什么 QQ 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途径，然后首先把一帮湖南人去聚集起来， 嗯， 你其实那个时候是非常看重这个社群的， 是的， 就是你认为它的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大， 是 啊。那现在也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当初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这几年是如何经营它的，还有到现在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是当时做浮游堂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既然我来做这个牛肉粉，肯定要跟别人做不一样的、 嗯、 或者怎么做的更牛一点， 就像我们的口号一样，我们不一样 啊，对，我们不一样嘛， 嗯，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而且之前很多的这个做这个事儿的或者品牌，它并没有在北京生存下来， 嗯， 因为在三年之前，这个品类这个产品的市场未必已经打得开了， 嗯， 再加上我们一开始这个在经营风油堂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启动资金没有那么多，就所以我们比如说在开我们前两家店的时候，它的位置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然后当时出于一个很朴素的一个考虑是说 OK， 我既然没有这么多钱去付一个租金，然后租金意味着流量，对吧，没有流量，那我只能想办法把有流量给找过来，然后把这些流量给运营好。其实这个是，其实如果是互联网创业，这是个很普通的一个逻辑， 嗯， 但是在开店的时候我们就这么想的。那当时就想，第一，我们最精准的流量是谁，那在最早期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应该是在北京的，比如说湖南人或者是四川江西贵州云南或有类似的这种省份的人，但最精准的肯定是湖南人。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去微博上面，然后我们注册了一大堆微博账号，有男有女，都是俊男美女的头像，然后去搜索，就是做两个标签，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湖南，第三个条件是粉丝数在1000以上。我们不找大 V， 就是为不找大 V 是因为大 V 是有它的成本太高了， 嗯， 但是粉丝数在1000-2000， 小的意见领袖， 小意见领袖意味着第一他的粉丝很真实，第二呢他就是他身边朋友里那种特别活跃的人，我们就 他有自己可以有效影响的圈子 啊，对，而且非常的他的转化很高，或者说这个流量非常精准， 嗯， 当时我们就在网上找了大概将近2000个这样的人，在全微博上，然后聊天，然后让他们参与进来我们的产品研发，然后这个来到我们门店跟我们来做沟通，然后这个给我们的产品提意见，然后其实这样的一群人，我们把它建立和维护起来之后，因为当时我们门店并不多，就一家门店，其实很容易养活的。而北京可能比如说我们最直接的客群，虽然今天我们湖南人并不是一个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用户群体，其实是五湖四海都有，但那个时候是的，全北京可能有大概50-60万的湖南人，其实你想想这个人群只要知道这个品牌，而我的产品是有稀缺性的，还是可以支撑我的，所以当时通过这2000人，其实把我们这个品牌，把我们最核心的这个圈层都给覆盖掉了。我们最核心的圈层是三类人，就是北京湖南在北京的湖南人，然后学法律的人，这是我的专业嘛，所以当时北京的律所也很快的话，因为又在国贸很近，最后可能是说北大的校友，这些校友圈其实很快的，这三个圈层的人，因为有些人他既是北京人，北京的湖南人，又是学法律的，然后又是比如说又是这北大的校友，这样的人他去传播其实很快，所以当时我们就最早找了2000个人，然后慢慢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其实维护用户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特别是在比如说在餐饮企业，过去没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餐饮叫消费者，它不叫用户，消费者就是今天我来吃一次就走了，然后 OK 你在什么来吃我也不知道，不 care， 就是守株待兔。我们当时觉得其实维护用户是很重要的，应该是用用户而不是消费者的概念来做我们的这个经营模式，所以后来就从2000人到10000人，到今天我们大概运营了30多万人，就是我们最精准的客群，然后也不光是用会员系统，其实我们是建立了一个部门叫用户体验部，把他们拉出来，就这30万人我们还会再分，就是我们有300、3000、3万、30万，这意味着他每一个圈层其实对我品牌的认同也好，他的复购次数也好，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采取不同的运营策略，然后最终是说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基数的一个关键用户人群，其实能帮我们去覆盖中间的那个主流用户人群以及更广阔的人，但是他们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发声器。我后来就有个思考是，过去企业有一个部门叫公关部，公关部主要是维护和记者们的关系，每年就是跟记者去沟通，然后年会要邀请记者，各种活动要邀请记者，但是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其实是记者的声量，比如一个记者可能会分给1000个普通人，所以如果说企业今天第一你会发现 你还希望跟谁打交道，应该是用户，因为用户具备了媒体属性。所以基于这个逻辑，我们就觉得一直以来蜂窝堂我们觉得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的商业模式的构建应该是基于用户而不是消费者。而且另外一个思考是说，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发展也很有意思，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刚改革开放或者刚开始市场化的时候，那个时候叫生产是一个企业的核心要素，因为产能不足，所以像健力宝当年就是造出饮料就能卖嘛。 对， 所以就是它生产能力和工厂永远是它最重要的东西，产线。慢慢的产能上来以后，你会发现在第二个商业竞争阶段，核心竞争力变成了渠道。不管是最早的沃尔玛这样的卖场，还是说电商，电商也是一个渠道，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企业都在吃渠道的红利。但到今天你发现，第一，产能可能是过剩的，生产不再成为企业的核心要素，渠道你发现是今天线上线下都已经效率同频了，也没人说电商的优越性了，今天开始说新零售，就渠道的效率也拉平了，或者大家都有渠道，它不是一个你的独特的竞争力。那当生产渠道都不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话，那其实只会转向最后一个商业要素，就是用户。那特别是传统企业没有这些用户逻辑的这些企业，怎么样把这些用户运营逻辑建立起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包括蜂窝堂，我们一直从我们的商业经营理念上说，这碗牛肉粉它从商业策略上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我们的 focus 当然产品是很重要，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更重要的模式的构建应该是基于我们的用户也好，社群也好，还是我们希望覆盖的精准流量和关键人群也好，这么来打，我觉得是很关键的。那基于这些才会需要品牌的精神文化，才会需要霸蛮的这些东西，才会需要后续的很多东西，我是这么来理解的。 我非常好奇哈，一开始可能3000个用户，你们维护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对， 比如说找他们做一些测评， 对吧？你们出了新品，做一些比较，收集一些意见。现在30万人， 对， 这些用户你们如何维护啊？ 就是不同的层次运营的策略肯定是和轻重程度也肯定还是会有区分的。 嗯， 就是最核心的我们的300个那样的用户，那其实就是我们叫 somebody， 这就是一定是。是个人物 有名儿的， 有名儿的，就是作为 CEO， 我是知道你的名字，我知道你的背景，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我知道你来蜂窝多少次，包括我们要定期见面去沟通的，而且你所有跟蜂窝堂的服务互动，我是一对一的让人来对你服务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最重的一群人了，包括我们所有的活动、年会、产品，你都要参与进来，其实我们觉得叫外部的这种体验官，那可能到了3000。可能它就没有那么重了，因为我们确实可能也估计不过来，可能到了30万，那可能是你定期的我们的积分策略，我们定期的活动的参与策略，然后我更加广义的新品的品鉴以及品牌的参与，或者定期的我们跟品牌其他品牌联合的福利给到这群人，就是一层一层是有区分的。对， 有轻重的对待的不同。 对对对，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刚才你在就是就是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社群的经营的这个思路，是你提出来的一个 T 型战略的，就是和所谓互联网 T 型战略的这个一个很好的实践，可以这么理解吗？ 其实一开始做的时候也没有这么 多，也没想那么多 啊，对啊，就是其实在凭本能做，因为我们团队就是也是90后团队嘛，很年轻，其实你想。我们对那个时候像微信微博的流量前几年还是很好的，其实在一个红利期， 对， 在那个阶段我们对这些工具的运用是本能的，就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词儿，因为就很熟悉嘛，就平常用的工具而已，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是在经营的过程慢慢的，所谓理论是后置的，才总结出来， 从实践当中来的。 对，我觉得就是创业其实我们总结也是一个其实逐渐的把天赋变成能力的过程，最早可能是因为一些天赋一些偶然的想法做了一些事儿，但是它不是能力，能力是要稳定输出的。 对， 就成功了之后再来总结我成功的要素哈。 我感觉我们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哈，天一，因为其实就餐饮业它和时尚业有相关性，就是它是有潮流的。 对， 你比如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大一大二那个时候流行吃麻辣香锅啊，这个北大也有麻辣香锅，当时窗口非常火。 对， 后来流行吃烤鱼。 对， 但是这个潮流过去了之后，可能一批店就要死掉了。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餐饮的连锁品牌或大或小，有做一个煎饼的，或者是像做一个火锅品牌的，它可能经历过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之后马上就式微。 对， 所以很多的餐饮企业，我身边的做餐饮的年轻人，他们很有危机感，每年都会不断的推出新品， 对， 试新的菜，打新的概念，然后装修新的店面。作为蜂窝堂来说，一碗小小的牛肉粉，你觉得这里边可做的文章有多少？你们的这个 推陈出新的速度你有要求吗？ 我觉得从大中小三个面来说吧，首先我觉得慈牛堂，因为我们今天客群我看得很清楚，是18到35岁，今天中国80-90后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应该是3.7亿吧，我没记错的话，然后这群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看我一直在讨论90后这个话题，就是说90后这代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说年轻啊叛逆啊个性，我觉得不是太准确，因为每一代人年轻的时候都是个性啊自由叛逆，没办法解释这代人的一个独特性。我觉得真正独特在于说我90年出生的嘛，然后92年开14大是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就是90后这代人中国真正意义上在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之下长起来的第一代人，然后这代人大概在2014-2015年的时候大学毕业，然后工作了可能2到3年进入社会，就有了初步的消费能力，然后像我现在26、27岁，其实我已经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就这样的一个消费人群的成熟，然后他成长的时代背景跟之前的几代人又不一样，消费理念也不一样，比如说因为成长在一个很好的时代，对未来是绝对的乐观，所以前置消费什么这种花呗 透支 就这些逻辑都在刺激一个逻辑，我们会说中国人不爱消费，那是因为在前几代人观念下你很难改变它，但是我觉得在接下来几代人这不是，我们朋友全是前置消费，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新的人群的产生，而且持续的，你想它会有一个10年将近20年的一个涨升周期，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一定是全新的市场会被培育出来，这里面所谓的培育的出来，就是其实消费市场是最直接的，消费无非就是衣食住行四个大类目，中国你看住这个事儿，房子我们已经盖得很多很好了，然后出行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包括这几年发展的也很快，然后穿这个事儿，就穿这个事儿，我们说没有出现几千亿的服装巨头吧，但是上市公司还是一大票的，唯独在吃这个领域，我刚才说了几万亿的市场企业，几十亿就叫老大，然后所有的上市餐饮企业是不超过10家的，然后恰巧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全新的消费人群形成，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做消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第二消费里面做吃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机会点在这儿，然后第二一个就是所谓的窗口和潮流，我对福牛堂的定义是说我希望福牛堂这个品牌能至少陪伴一代人的成长，就是我今天的这群客户我至少能陪他10年，就是因为你看今天我们进到购物中心看到这些世界级的大的品牌，你发现他都是当年陪伴当年20多岁那群人走到今天， 可是他延续了几百年 然后经历品牌老化，然后品牌再升级，然后有些没升级过就没了，升级过了以后再陪伴20多岁的人走到40岁或者50岁，大概就是说好的品牌一定是陪伴一代年轻人成长的，所以就是说我希望来这么来定位福牛堂，所以每一年的话我们的产品策略包括刚才你提到的门店策略，甚至我的商业模式，今天其实福牛堂我们在天猫京东，我们今年11月在天猫上面，我们的那个速食牛肉粉排在全网的前10，这是我们2016年做的一个业务，就是我也要需要有新的业务去覆盖更多的人群，这些调整的策略是必须要去做的，这是毫无疑问，但是不意味着说我一年就得换个事儿，或者我什么活我追什么，我还是基于牛肉粉这个东西，我用我们的团队的能力，用我们的商业判断，把它去做一个持续的迭代也好，升级也好，然后把我们希望注入的新的东西注入到这个里面，就未来我是希望福牛堂就等于牛肉粉，牛肉粉就等于福牛堂，就像汉堡就等于麦当劳一样，你这样才能说你是一张名片，否则你不够聚焦，你做得不够好，你也没有规模效应，那你什么活你干什么，你做很多品牌，最后你形成不了商业的势能，充其量是一个生意，我觉得福牛堂或者说我们的团队和我想做的肯定不是一个那样的事情。 以后外国人吃中餐选牛肉粉，不知道什么是牛肉粉，但是知道福牛堂 有可能，我希望是这样吧，通过我们努力吧， 祝福天一吧， 对， 希望福牛堂做成一家百年老店， 感谢然后呢，其实在辛苦的创业还有工作之余呢，天一也是一个业余的叫也得叫作家 写点字儿 啊，但是呢天一也出过书，起码福牛传啊， 对，写经营企业的时候出过一本书，之前也写过两本，反正小闲书吧。 对。然后呢，就是也非常非常喜爱阅读。其实我刚刚听，从天一，然后是无论是从商业的一些宏观上的判断啊，就是我能够感觉到，天一的阅读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是的，他不像一个学法律出身的。 对，他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就是，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阅读这个事情是从小就喜欢，还是 对，就是。 就是从小吧，就是因为我父亲还是一个很喜爱阅读的事儿。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未来教育孩子启发很大，就是我的家庭就是他在暗示我，就是读书是一个很光荣的事儿，或者它是一个很好的事儿。所以我几两三岁，我爸就说就倒着拿个报纸在那看，就装着看。 嗯， 然后所以就是从小还算爱读书吧，或者读闲书还是爱的。然后创业以后呢，一开始没有觉得，但是我觉得随着实践经验的这个不断的上升，我觉得第一，我们团队还是明显有一个叫研究型打法，这个是我们很明显一个特质，就干什么事儿一定要也先研究，然后要一套逻辑要自洽，然后这套逻辑至少能指导未来两个阶段，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的团队特质有关系。 嗯， 再一个是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觉得书读得有点傻，包括你看比如说那会儿跟季老师对话什么的还是有点狂嘛，我觉得我叫捐介是吧，有点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到今天我觉得慢慢的有些东西实践了以后，然后再回看一些书，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知和行有一定的教学相长的这样一个作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这就像你说的，这些事情是一定要经历的 啊。是的， 嗯， 光知道也没什么用。 对对对对对，嗯， 也期待天一更多的作品吧。 然后这样吧，天一，这个最近比如说最近啊在读什么书，或者说你觉得就是某一个阶段来讲，对于你创业的过程当中觉得很有用的书啊，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来过很多很多的创业者， 是 就是你阅读方面会给他们分享一些经验，就是从阅读上哪怕就给他们推荐一些书， 推荐一些书。 啊，对， 因为我就推荐，因为我平常读管理类的书不多，可能我文史哲读的多一点，但是因为今天在创业嘛，我就想想不然推荐两本管理的书吧。这其实管理的书我读的不多，因为这两本书我都读了超过10次，我每年可能都得读个3次， 反复的去读。 反复去读。第一本，其实第一本很多人在读，很多都在读，就是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我推荐它，是我当年没创业的时候，我上学的时候上那个管理课的时候也读过，就觉得这书挺好的，就是我是个小白，我读这书也挺好。我今天再读，我依然觉得我在受益，然后我每年读我的受益都不一样，就是它是一本很薄很简单的书，但是讲了管理上面我觉得很本质的一些问题。然后根据你的阅历不一样，你能读出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可高可浅，可丁可卯，我觉得挺好的，这是第一本。然后第二本书呢是陈中华老师的，叫管理的常识。因为陈中华教授是国内既有实操嘛，然后又有理论素养的一位教授。就管理的常识这本书我一年大概也会读我读了10次，现在我还在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名字起得很有意思，叫管理的常识。就是它上面一些东西变成常识是不容易的，就是每句话你能看懂，但不意味着它是你的常识。所以也是讲了一些本质的问题，所以管理上面我觉得，或者创业上面我觉得可以读这两本书。反正我是反复在读，别的书我也就我就推荐这两本吧。 那推荐这两本。 那我们每一期的这个青年委员访谈的最后哈，都会有一个固定问题。因为每次青年委员来，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能够用你们的这个经历影响更多的年轻人。最后可不可以给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年轻人一些寄语吧？或者说你觉得如果年轻人想创业或者有自己的梦想，应该怎么去实现，怎么去行动？ 是，就是因为我是大学出来就创业，很多人说大学生不该创业，有道理，确实没有经验，然后很冲动，很也会盲目，然后很多确实大学生创业企业最后有些发展了，有些也没有发展。但是从我的角度上说，我觉得创业对一个我这样年纪人来讲，成和败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它为我的人生，我自己觉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这个视角就是，创业首先是一个比工作更难的事儿，然后在这样一个更难的事儿的经历过程中，个人会被放大。我的放大指的是你的优点会被放大，然后短处也会被放大。那在自己被压榨到放大的过程中，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自我认知的视角，就是你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你擅长做什么，不擅长做什么，这样基于这个视角，你才能会去说我怎么去追寻我的梦想。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没有自我认知的情况下谈梦想是不靠谱的，不靠谱的。所以我觉得创业3年其实给了我很多自我认知的视角，不管这个事情目前成还是没成，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这些视角如果我没有创业，我觉得可能我到40-50岁会有，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就我妈经常跟我说，她想回到我这个年龄，然后有我这个认知，但是她回不来了。我觉得还是很关键的。 歌词大意哈，可能只有很好的了解自己，才能够有足够的能力跟这个世界去对话。 我觉得是吧？所以创业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帮助你认知自我，我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 好，谢谢天一， 谢谢天一 今天跟我们非常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啊、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2 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拜 拜， 再见。 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